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叶，龙马精神龙眼的叶，找到我，告诉我你最喜欢什么音乐早餐。我发现闹钟呢就像一个调皮的小朋友一样，每天早上呢自己先醒了，就非得吵醒家里面所有的人。当然你可能会说，哎呀，那是你太困了，或者是太年轻了。到了我这把岁数的话，每天早上醒了等闹钟响然后把它关掉，对不对？不管怎么说，各位早起新人都是棒棒的。 右肩月亮在另外一边，黑夜白天我不想被困在里面。一个人悠哉的很啊，关不住的心，想到哪就去哪，感觉软又自尊，好的坏的有了爱就不怕陌生。天再高我至上，我嘿呀我嘿呀，只要开心就好，我嘿呀我嘿呀。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琴声，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。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，我嘿呀我嘿呀，只要幸福就好，我嘿呀我嘿呀。爱多大声有情人才能分寸，爱上月龄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。 你家有没有人喜欢跳广场舞呢？你知道吗？天津的全国运动会呢，今年增设了群众比赛项目，广场舞大赛之类的八个项目作为网络项目跻身全运会。目前已经有上百个广场舞队伍上传了比赛视频，要经过网络海选才能够晋级。我真的很好奇比赛的评分标准是怎么制定的呢？

有新的燃点，每一天我们都是为了梦想开始新的奋斗，在路上开着爱车，热血沸腾的开始新的一天，这时候再配上节奏动感的歌曲就更完美了，对不对？来跟上我们音乐早餐的节奏，让心情像阳光一样明媚吧。记得小时候呢，去医院打针，打完针之后呢，医生会给一颗白色的糖球，那时候我就觉得哇，太好吃了吧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吃到过了。现在才知道它的医学名称呢，叫做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糖丸，这算不算是暴露年龄了？看起来更健康，用脂肪的美，笑起来更阳光，对你 say good hey，吃水不动加水的你是哪位？而管那天多黑，反正还有月光，脚步继续追，冲上沙滩的荡，越嗨越不累，音乐不停，我们也停不下来，举起手来，尖叫呐喊，荧光棒、仙女棒，管你还有什么棒，都一起摇摆，冲冲冲！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， 准备疯癫，我要夏天再我热烈碎碎念，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， 到你身边别说再见，我已经开始想念。晒得黑，看起来更健康，用脂肪的美，笑起来很阳光，对你 say good hey， 出水不溶的水泡，你是哪位？管那天多黑，反正还有月光，脚步继续追，冲上沙滩热闹，越嗨越不累，音乐不停，我们也停不下来，举起手来，尖叫呐光棒、仙女棒，管你还有什么棒，都一起摇摆，冲冲冲冲冲冲。